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讲理想系有咩错咧？ 不过讲回应就可能有人觉得我哋有错喎。 回应啊，我讲下条女都冇乜错啊。 我睇下点啦。 吓、啊，咁啊，今日第三节，呢个系第三节。咁啊，我系杰斯仔啊。咁啊，呢一节先至声明，阿牛啊避席嘅。OK， 咁啊，一阵我哋再慢慢解释啦。总之咧，就唔会听到牛哥 CEO 把声啦。咁我而家人才仔仔，有边几个喺度啊？有啊， 介绍下先。 杰斯仔我啦， 瘦仔， 仲有系啦，瘦仔。 唔代表全个论坛嘅 Oscar，OK，、okay, 仲有咧呢个 代表 条女事件主角， 哎呀，捉埋都上嚟啦！ 你系边个 ？Cash Lam，OK 啦，你啊讲清楚晒名佢啊， 点叔啊，唔点叔啊， 唔点叔，唔叔，唔叔， 仲有边个？喂，仲有边个？ 愤怒的代表， 愤怒的代表， 愤怒嘅啫啊！ 阿 Long 哥有冇身体有冇点样少少受损啊？ 点样受损咧？ 吓，我睇你啲回应真系，即系你好论文咁样， 相当正， 人哋有一句半句咁就。 长 就 啊，叫你 shut the fuck up 噶咯。 首先要同啲兄弟讲， 你放心，我今日唔会叫你 shut the fuck up 啊。 即系讲句啊，小弟不才咁啦吓，咁啊写咗个篇嘢，咁就唔知啊大家觉得点样啦？不过我相信啊，当中嘅论点咧都回应得七七八。 你唔止写一篇嘢，写咗好多篇嘢，你会直情可以攞博士论文噶，真系。 交得功课先咧，一定我觉得。 我啊，啲人当睇唔到嘅咁样写几多篇都冇用。 系，唔系 anyway， 即系我觉得嗱，我就啊，即系我都覺得我自己好俾面㗎，即係啊咩男尊女卑我都好尊重㗎，即係我喺大陸，你知最近呢個禮拜啲咩西藏事件搞到個網呢有啲慢，咁但係我都好辛苦地即係話大佬即係睇曬你哋呢、這個即係你嗰啲留意即係嗰啲論點啊所有嘢啦，咁亦都上埋我哋嗰個所謂友台啦，咁亦都睇曬所有啲，即係我都睇好辛苦，因為我都覺得即係无论是怎样好啦，即是我觉得是有需要啊，我们今日坐在这里。即係雖然有人話叫我哋 shut the fuck up， 咁啊或者啊，即係唔好再回應啦嚇，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和諧社會啊呢啲咁啊 blah blah blah 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哋係我成日即係我自己有個人生嘅大道理嘅，即係老土啲講就係、是、我從來即係我成日同我女都講嘅就係、是、我覺得即係世事係冇絕對啱絕對錯嘅，亦、都冇絕對黑絕對白嘅、但係做你自己相信嘅嘢囉，即係我覺得就係我哋今日五個人坐喺度呢，我諗我哋都係有啲嘢我哋相信，咁我哋亦都相信回應係一個正確嘅途徑，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就坐咗喺度啦。咁可能有啲人仲未知道究竟發生咩事㗎嘛，係咪咁或者咁啊，即係我哋聽下片先啦， 好 咁、我哋就睇下究竟呢個條女事件嗰個始末究竟係點樣。 係咁我哋呢其實呢排呢就去咗各大科林呢就睇下大家對我哋嘅意見係點樣嘅。 係啦咁其實呢就咁講呢喺某科林裏面呢就有人呢雖然其實嗰個人私底下 PM 咗我啦，但因為我覺得你嘅動機唔純正同埋你諗嘢呢係錯㗎，所以呢我覺得我都要攞返出嚟講。咁呢個人講啲咩嘢呢你記唔記得啊？ 我記得啲啦，稱你為條女囉。 即係話呢條女啊鍾意玩光膠㗎，乜乜就唔會屌你啦，又或者話呢條女啊咁樣啊乜乜乜，我真係我心諗喂大佬我唔係叫條女啊，我雖然 OK 呢個都唔係我真實姓名，但起碼我都有個名俾你叫我叫姓女。 老實講條女呢個名詞呢已經唔係咁好㗎啦，咁你呢仲要插到呢喺個 forum 度呢明知人哋會上嚟睇你都仲人用條女嚟到形容人哋呢，咁真係好笨柒囉，即係你自己兩個人私下講都算數啦。 因為我覺得問題係 ,OK, 我嚟到我已經喺度同大家開開心心快快樂樂喺度都係諗住吹水啫，你做咩講條女啫，同埋乜你個 forum 唔係 以呢个解放性为目的嘅咩？即系话哦，其实冇啊，大家都系啱就去搞，于是你就有啲援交啊，或者其他嘅forum session 喺度。咁点解你又会将呢件事又会去翻男尊女卑嗰个位？乜唔系女人有需要都可以揾条仔嚟搞嘅咩？你而家咁样话条女啊，话乜嘢？你当我系乜嘢啊？我真系觉得件事系喂。我嚟到，我尊重你哋大会吓、啊，我都礼礼貌貌咁样。哇，你讲条女前条女后，即系我觉得有啲过分咯。 条女，边个讲条女啊？呢度 咁大，咁 我啊，我 cash 啊 ，cash 咧、啊。我想问下你点解点解叫人条女先咧？ 條女其實呢我就唔知道點解佢會講到咁多嘢啦，但係講返我自己本身就 係即係解 釋啦，講返我自己點解條女原先呢，因為我呢就唔知道佢 post 嗰個性女係我要以為佢係性愛個性女人個女，咁、我其實我 join 呢個網呢，其實 join 你哋個網呢就係三月中嘅啫，其實我就唔清楚，同埋睇聽潮出呢個節目呢，咁我就係好淺嘅啫，我就冇乜聽嘅， 大家都係囉， 係啦，得幾集我都冇乜聽。咁但我寫條女呢個意思就係話我係冇任何惡意，我只不過就話我唔記得佢叫乜嘢名，我又驚寫性女呢兩個字，寫性愛個性，驚係侮辱咗佢。 OK， 咁因此我就寫，不如寫，誒得個節目得一條仔一條女啫，咁條女講啲乜嘢，咁咪條女咯。咁但係之前我聽翻佢接嗰個節目咧，佢又話乜嘢光膠啊，咩唔屌你啊，咩條女，唔係我 post 噶，我淨係寫就係話，我聽過三次。我最鍾意係牛哥做節目嗰次，另外嗰兩次我聽一半啫，因為唔好聽，同埋佢哋雷聲大雨點少，我唔知係唔係因為咁樣嘅反應導致佢呢動到佢個神經，咁嗱我唔清楚，但後尾我見到佢 post 咗上去之後，好唔開心，佢自認好唔開心、我已經係私底下，可能我咁樣做錯啦，我應該公開式啦，我唔應該 PM 佢啦，但我都有私底下 PM 佢講話，內容大概就係話如果我所講嘅嘢令到你有不快嘅、我可以講對不起， 即係你 PM 佢 係啦， 係 呢個係喺佢呢段唔聲帶 之前㗎啦，已經因為 一定之前 係啦，因為聽翻佢節目，你聽翻佢嘅節目，佢都知話我先帶已經 PM 咗佢㗎啦，其實佢係我嚟嘅。 你我 sorry， 我都要交代一下先啦。頭先嘅節錄咧，我哋一路以下嘅節錄咧。就是潮吹呢個節目 是 第七集是 是 第七集，即如果其他的網友是沒有聽過，你有興趣的你可以上回去 Mobile Radio .hk 幫你宣傳買啦，跟住然後是不是 .hk 唔記得啦，就做 Mobile Radio 啦，咁跟住就可以 download 返呢一集嚟聽嘅。 OK， 你可以繼續。 咁咁我同佢講聲話對唔住，令佢不快嘅話，咁我仲祝佢希望佢做節目越嚟 越做越好。咁就第一件事冇咗啦，係咪？因為我可能每一個人可能對每一種嘅詞語有啲觸覺嘅神經，好似我 catch 兩種好憎人就話我，喂，你撲街你賤喎咁樣。咁可能我聽完之後， 我哋呢個禮拜受唔少啊， 係咪？咁但可能有啲人俾人問候老母都冇問題嘅，係咪？但我唔係，我踢波俾人問老母，我打交嘅咁樣。即係每一個人個詞語都會有唔同嘅觸覺，擦著佢個火嘅。咁但可能呢個條女兩個字可能令到姓女唔係姓女啊，姓女呢位女主持人啊， 係咩男尊女卑啊？ 係啦，其實佢講到節目裏面都講到咩動機，其實，唉，你咪當我讀得書少冇動機咯， 係咯， 即係好粗俗，條仔條女。 唔係我呢個禮拜都學識樣嘢㗎，即係聽完曬睇完曬所有嘢啫，即係條女講條女就唔啱嘅，即係如果睇佢哋嗰邊嗰個 男生，唔得㗎，唔得㗎， 但係咧就人。 做正 啊 ，shut the fuck up 啊，冇問題嘅，即係呢個就呢、這個係我新即係理解到嘅一個認知，同埋即係我想講頭先嗰條片，即係嗰條聲帶咯，即係我都想回應少少咧，就係即係話你呢個傑斯仔立場啊，咁就係、是、即係佢話我見到成日即係你哋嗰、那個。我用對罵啦，即係話喺大家嘅辯論裏面，咁成日即係都話佢哋就分成日分我哋你哋㗎嘛，其實我自己就唔 係 好 認同。好奇怪㗎，其實 即係我覺得 一個科林度係開放 㗎嘛，成日話我哋踩場㗎嘛，咁但係呢唔該即係 開放得係我係啦，冇所謂 㗎，即係你唔係而家係就 set 咗一啲policy 或者 set 咗一啲規條， 其實就 邊啲人唔俾上 踩咩場啫，你落嚟登記個名字就已經寫得嘢㗎啦，即係我覺得好簡單。 嘅啫嘛，有乜叫踩唔踩場？咁啊 ，OK 都算啦。咁但係好啦，嗱，即係唔該你，唔該啊，即係潮吹嗰個討論區嗰啲啊，撐潮吹嗰啲 fans 啦，即係希望你搞清嗰樣嘢咯，即係唔好成日話我哋先踩場先咯。即係你哋嗰兩個節目主持人都即係都認咗係佢哋。即係去各大討論區 喂你唔好咁重啦、 啊、變咗大討論區 唔係好重唔係我都話呢自私者立場 我唔係 自私者立場 主要我虛字 不代表一萬人嘅立場ok 咁我咁仲即係俾你讀到我唔知想講咩 sorry 係咁想講咩呀死啦講唔到嘢唔係咁即係但係呢樣嘢要搞清楚先囉即係係佢哋所謂即係如果你話要踩場嘅就係佢哋踩場先囉 嗯 咁、啊、就仲有咩要回應呀 仲有咩要回應其實、啊、你話佢 即係同埋佢Cashman 解釋 咗啦我以我 真係冇惡意 其實嗱喺個 thread 度、啊、即係喺個討論區度我都有講過自己嗰個觀點就係、是、冇、 嗯、 錯你係可以條女你係可以有 happy 嚟嘅即係任何人都會即係Cash 都講咗啦每個人都可能對某啲字眼係特別敏感嘅。 嗯 ,ok 㗎呢個唔係一個問題。 嗯、 但係係咪咁容易就可以話指定咗某一個人係錯呢、 嗯 啊、即係當中佢節目裏面我好記得佢講過佢自己親身忠心話我覺得佢覺得嗰條女呀、啊、講覺得講妓女係冇問題嘅。 嗯呢個我哋等陣 講。我知道、啊、但係我係對呢樣嘢係非常之大壞。 仲有係我啱啱俾你岔開咗一樣嘢想講嘅就係、是、呢即係我都想講就係、是、佢話尊重呀、啊。係。咁、啊、就但係我其實呢我嗰時呢即係你阿 Cashman 頭先講嗰條 thread 呢我係有睇過嘅。嗱、啊、我希望我冇錯啦。我印象中就係呢佢同阿牛哥做完第六集嘅時候呢咁我仍然會用返呢條女。 嗯 好 ,ok, 咁我陣再解釋。呢條女就過嚟我哋嘅討論區啦。我哋好歡迎佢㗎。係咪開頭嘅時候我哋都冇問題㗎我哋覺得佢過嚟我哋冇任何我覺得我哋冇任何踩場嘅 即係冇人覺得佢要踩場。 但係呢嗱好唔好意思呢、這個嗱以下呢一個又係傑斯仔立場 ,ok? 我覺得我睇完條 thread 呢我係當日啦唔係事後。我當日即係嗰段時間我就已經覺得嘩你過到嚟呢好似女王咁樣嘅、 嗯 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係傑斯仔立場， 我唔係阿豆仔嘅立場，會覺得佢一個 我覺得好似女王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啱聽嘅咧係佢 expect 你哋個個人咧就要服啊，希望聽到佢把聲打飛機啦嚇，咁啊即係總之就要好 like 佢啦。但係一有少少唔 like 咧，佢就會話乜你哋啲呢個網啲會員咁嘅質素啊乜，佢係。弱女有講過呢啲嘢咁我呢樣嘢第已經開頭我已經覺得我對佢印象係即係就已經麻麻地啦即係我又不至於話有踩場嘅感覺嘅但我覺得係囉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就係、是、我開始想帶一個問題就講即係尊重唔尊重囉咁我哋聽下第二條片好嘛 好 咪一過一段時間咁樣先 呢同埋件事呢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同聖真呢都傾過我都掙扎咗好耐好唔好將呢啲嘢講返晒出嚟因為好似講出嚟又好似啊啲人可能又有聽嗰啲人覺得哎你做咩俾人唔話兩句又走咗去或者又話兩句又生呀咁少家又乜嘢我反而覺得喂我真性情就係咁㗎啦唔啱嘅嘢我就要講出嚟但你講得啱嘅嘢我要受譬如有一個即係嗰邊嘅聽眾會講話喂你哋講嘢好似冇組織喎啲 question 又跳來跳去啊然後問嘢啲問題冇睇啲喂呢啲我你呢啲就真係一啲好啱嘅意見我啱聽喎我拜我真係承認喺呢一個節目裏面我嘅組織能力同埋我嗰個資料搜集真係做得少喂你呢啲就係一啲正面嘅屌、啊、真係屌緊我鬧我我完全係接受㗎喎、哦、只不過係有啲嘩真係大佬你口口聲聲又講打造又唔知點樣吓、啊、好文明嘅又唔知性嘅網站啊又點樣啊寫過那個點知出到嚟吓、啊、原來你又係一班專淨係識作亦識講男專女卑又淨係識講我有錢買女人就萬歲你都唔係真係欣賞性嗰樣嘢嘅咁我點解要嘥時間喺你身上邊啊仲有啊即係我都唔怕透露返人哋第二個網站喂起碼人哋都 appreciate 你喺個 節目裏面啊有都有 mention 過網站，跟住好誠意邀請你過去去傾下、大家吹水下。喂，做人就係咁簡單㗎咋嘛，真係唔需要去到話樣嘢都係男尊女卑。喂，如果係咁嘅話，不如你講女人以後啲節目唔好聽啊，唔好兩做節目一笨。 男尊女卑，但我聽完之後呢我聽好多次，我真係拗曬頭啊。究竟咩男尊女卑呢？佢有時呢又會講嘅，就即係如果你叫佢條女呢，我理解啦，有啲傑斯仔嘅理解係 ok。咁呢就係你一講條女咁，佢又話你唔男尊女卑係咪咁，但係佢後咩呢又話咩話咩性開放 性係應該開放 男尊女卑啦。咁究竟啊呢條女即係我想真係問一問呢，即係你究竟係乜嘢叫男尊女卑？其實你哋你 define 咗個咩點樣叫男尊女卑先啦，其實即係好佢搞到即係周星馳嗰句你搞到我好混 亂。即係呢個引申兩個問題就係究竟咩叫男尊女卑，同埋我哋又使唔使男尊女卑呢？唔係即係佢 喺我立場我自己講返啦。 即係我想 follow 佢都 follow 唔到㗎。係 呀。即係我曾經喺個網上討論區度都講過，究竟其實喺個網上面喺度傾偈，你究竟係真係男人定女人，我都唔知啦，咁咩男尊女卑呀、好救命㗎真係。 唔係但意識形態上你應該係覺得男尊女卑。 意識形態上我就真係唔知道咩叫男尊女卑。 我真係唔知咩男尊女卑喎。咪即係男尊即係男大個女仔呀。 男大個女仔呀。即係大男人㗎嘛，即係意思係咪呢？ 喂大男人。 呢個係一個謎嚟㗎。 又好似另一回事嚟喎，同男尊女卑會唔會又好似冇乜關係呢？ 我就即係真係有啲拗頭㗎，講坦白講。 死啦，我捉你哋四個上嚟，我諗住你博多才㗎嘛。 唔係我真係唔係好明白。 咩叫男尊女卑。 即係我真係睇唔通。 我聽咗幾日。 尤其是喺香港呢一個咁嘅環境裏面呢，我都完全感受唔到有邊一樣嘢會係有男尊女卑。係咪廁所大家一人一個呢叫做男尊女卑呢？ 唔係等喎。 唔係我 都唔係，女人要少少要考過 時間。即係我就覺得喂即係我哋而家呢個社會，尤其是在香港，啲女真係唔好卑㗎喎。 冇啊，邊有卑啊？ 即係啲男好似卑 㗎。唔係睇下咩講邊個卑字啦，自卑個卑就唔應該唔卑嘅。係 囉。 即係嗰個卑就唔卑嘅。 咁我哋又使唔使男尊女卑呢？ 咁大家把尺唔同， 佢好鍾意講個真字㗎嘛，我哋 真係啦係啦，阿 Cash Lamb 講啦，即係把尺係唔同囉。 係咪大家把尺唔同喎，你喺七人場踢個波同一人場踢個波，唔通你大佬你七人場我剛才講喂十碼口啊，大佬出咗界啦已經冇可能㗎啦呢件事係咪先。即係主要就係話大家有任何一種嘅 argue 嘅情況之下，一定要有一個大家一個定咗位先。乜嘢要叫做一個 level， 那個共同嘅標準咩先？ 真係冇得講落去。 係啊，喂，家好細喎，咩叫細啫？比你家庭細啊，定係比我屋企細啫？ 同意， 係咪先？ 同意。即係如果你唔定嗰把尺咧，咪就而家咁咯。 係啊， 你哋啊長篇大論。 係啦， 即係佢就 shut the fuck up， 所以咧 佢就會係踩場嗰個。 係啦，係啦。 或者聽翻佢頭先咁講啦，即係可能佢係覺得。條女呢樣嘢係侮辱咗佢嘅，即係如果呢個侮辱呢就係、是、等於男尊女卑嘅啦。咁我哋 check 返我哋嗰、那個討論區啦，即係有冇一啲話真係侮辱咗女性嘅 post 呢啊 ,Oscar。 我真係唔覺喎。 我都唔覺啦，因為呢、這個牛哥真係我哋嘅 CEO 啊。 我哋幾歡迎女性添。 係啊，其實呢樣嘢真係我都覺得，即係我哋個網站我自問都好。幾好家教嘅，即係你知，你知阿哥好惡嘅嘛，成日都提住我哋呢啲嘢，即係尊重嘅嘛， 冇錯啦。 即係我哋真係自問係有呢樣。 咁而我相信我哋會員嘅素質咧，就係如果係崇拜唔好講崇拜啦，尊敬牛哥嘅，俾佢吸引到入嚟嘅，係一啲會尊重女性嘅人咯。 嚇 ，OK， 咁我當阿 Long 哥你答，即係代表我哋答咗佢啦。即係我哋真係冇啦。 喂，但係大家發覺咧，佢段聲帶裏面都引申咗另一個問題喎。 係， 縱使佢覺得我哋Cash 呢位網友啦，即係講一啲侮辱性嘅說話咁，即係條女呢個字。咁但係你發唔發現咧？佢講帶落嚟嗰樣嘢咧， 開始唔係針對一個人， 係啦，係針對睇嘅會員啦， 係啦， 咪好奇怪咯。 共產黨術語就一小撮人啦，開始已經係，係咪啊？ 即係我又會覺得好奇怪，就係 一個集團啦， 係點解突然間？譬如嗱，呢個網係可能要有一個宗旨嘅， 即係牛哥搞一個咁嘅網出嚟，就即係一個性開放，即係諗住有咁嘅宗旨，但係都係會歡迎任何人等人士階級嘅人入去發表佢自己有關嘅意見噶嘛。 係啊係啊。 咁當然有人可以有個女尊男卑嘅人走入嚟傾偈，亦都可以有一個男尊女卑嘅人走入嚟傾偈，亦都可以有一個唔尊唔卑嘅人走入嚟傾偈咯。咁點解會捉住一個網友而即係擴散到成個網嘅人 成堆人啦， 都會如此嘅，跟住就劃分咗個區域啦，就你哋踩場，我哋呢邊就俾你哋踩場， 係啊係啊， 你哋我哋， 佢哋入嚟就唔等於踩場， 好奇怪啊， 咁啊，然之後跟阿朗哥繼續咧， 唔係佢通俗啲講，咪叫一竹篙打一船人咯， 嚇嚇，買佢後屘就捉住，即係個留言板就捉住就係你成日講嘅一萬人嗰度啦， 咁啊呢個我想回應一下，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相信大家都係俾因為牛哥嘅就係氣質啦，可能講係佢嘅特點啦，佢性格而吸引入嚟嘅。咁牛哥提倡嘅係乜嘢呢？男女平等啦，性解放啦， 係 佢亦都好尊重啲性工作者嘅。係咁，我相信我哋嘅會員咧會即係加入呢個網咧，都係因為呢啲咁嘅因素啦。咁點解我咁斗膽啊？或者我要講一講先。 即係人哋就 challenge 你，我就講人哋 challenge 你。你有冇資格代表一萬會員？ 咁我想講一講，我就喺即係我 post 咗一啲投訴信咁去一啲網站咁嘅。咁就喺嗰啲網站度收到一啲留言，就話你未必代表到咁多個會員嘅，起碼我唔會要你代表啦咁樣。咁我就所以我喺呢度要作一個誠意嘅道歉先，因為我喺send 俾My Radio 啦，同埋 Mobile Radio 嘅台長嘅信裏面咧，都曾經用咗全部。會員呢一個字眼嘅，咁但係呢，咁我喺呢度就同其他會員講一講，如果你唔想我代表你哋嘅，或者你覺得對方話你哋電車男啊，全部冇膽啊，男尊女卑啊，氹小氹靚妹啊， 靚妹仔 靚妹仔 ，O K 嘅， 俾少少錢氹靚妹仔， 即係佢嘅意思係咁樣啦嚇。即係如果你哋覺得你哋即係佢哋嘅指控對你嚟講呢係啱嘅，咁你出返個 post 咁我呢度會向返佢哋兩個台嘅台長交代嘅。 好。 咁而另一方面、okay. 我亦都要好感謝所有其他會員嘅，因為你哋嘅支持呢令到呢一封信嘅力量呢就足以令台長即係對方嘅台長啦 ,Mobile Radio 嘅台長有一個回應嘅。咁、 okay. 至於嗰個回應係點樣呢， 就 我哋後話嚟 講。我哋留返一陣講係啦。好，咁我又再嗱跟住呢，其實我有幾條聲帶呢，就我就真係想講講尊重嗰樣嘢囉。即係我跟住嗰幾條聲帶，就係我覺得我插出嚟啦，啲聲帶我插出嚟，我就大家一路跟住聽落去，就係即係我就覺得一樣嘢啦，即係尊重係應該係雙方嘅。咁如果你講，如果條女講條女呢個字，即係話 cash fan 唔尊重佢嘅話，咁我哋聽聽啲聲帶啦，咁我哋就睇下 感受一下尊重， 感受一下我哋有冇被人受尊重先，好冇？ 所以你就唔好一夜又話我屌你呀、咁樣呢，你可能 今日性質話剪 Q 咗你仆街呀、你屌我嘥氣呀、你 不過有人又話我哋唔好講咁多粗口喎，但係冇辦法啦，你知真性情嘅時候就要講粗口啦，尤其是呢有人需要屌嘅時候呢就更加要講粗口囉。 咁不如我哋屌下人先啦，即係咁，如果我哋喺第二個 forum 度呢就講以形容呢你哋 forum 嗰啲人呢全部都叫雞蟲嘅，嗰班咁嘅雞蟲乜乜七七啊，嗰班咪麻甩佬乜乜七七啊，我諗你都唔鍾意啦係咪？ 我覺得根本呢香港啲我頭先講啲嘢下咁激動或者點樣屌人呢，就覺得根本你班人屌全部都電車男嚟㗎， 全部都冇 講就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你咁樣即係仲差我呢個僆仔真係。 好老實講，全部叫雞嗰啲，你夠唔夠膽去問一個女人叫佢同你做愛？你唔可以叫雞去搵 one night stand 得唔得？ 係啊，你夠唔夠膽啊？ 係咯 ，one night stand 唔難啊，好老實講同你講真係唔難啊。無論係性爭啊，淨係性爭嘅朋友呢都係經驗交流所得呢，都係你肯開聲呢，其實呢好多人都肯嘅。 同埋我覺得大家要搞清楚啦，即係我覺得今件事呢係好莫須有嘅。好啦，你哋啲人冇節目俾你聽，又冇節目俾你聽，有節目出嚟俾你聽啦，又有仲要有女人啦肯同你講性，跟住你喺度又打殘佢，又話佢呢樣又話佢嗰樣，喂大佬我點俾呀？人哋做過幾百集節目，我第六集咋，大家如果真係仲想聽 即係唔好當係邊個啦，唔好當我係邊個，你想聽一個女人嘅聲同你講下真心話嘅，你可唔可以俾少少寬容呢？ 喂，呢、這個不過呢個香港特色嚟㗎喎，亦都係香港精神嘅一種喎，冇呢就話係冇，有呢就不停插。 係囉，咁你咁樣插，咁又有咩意思呢？咁就難怪啦，即係原來係咁嘅質素嘅話，於是就係鍾意玩援交，又或者俾少少錢啊去氹啲細路女囉，就係呢啲咁嘅質素嘅人囉，係咪 啊？咁又要講嗰個投訴信嗰事件啦。咁我 check 返好多啲留言呀，有啲呀當然係攻擊性啦，又講粗口又性咁樣。咁嗰啲話吹牙嗰啲咁樣呢，我就真係吹你唔漲嘅。我想講即係想講一樣嘢囉，即係凡事都講道理嘅。咁睇返嗰封信我雖然即係我不才啦，可能真係唔知封信係咪真係寫得咁好啦。咁但係呢亦都希望有人有理性回應嘅。咁當然如果你係咁樣嘅情況嚟講呢，咁我亦都咁我唔會講話你係咪網上一個樣望下一個樣嘅。咁但係我就希望同大家講一講啦，上次嗰、那個鍾逸天事件大家都記得啦。希望你哋就做到嗰一批會講道理，甚至乎可以上到街嘅網民。咁另外我再好想講一位網友嗰、那個言論㗎。咁佢嗰個言論就係話exactly 係咪咁講，我話即係嗰句係咪咁呢，我又唔係好記得。即係佢就話冇人係神聖不可侵犯嘅。咁神聖不可侵犯，咁我理解佢嘅意思就係冇人係神聖不可侵犯嘅。咁所以就佢哋可以抨擊你嘅。咁冇錯㗎，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做錯嘢呢，所有人係 無論錯唔錯都可以，你都可以表達自己意見嘅，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如果有理據下，即係你係可以去講呢樣嘢嘅。咁但係呢度我想打個比喻啦，即係你可唔可以打人一錘之後，周街打人一錘啊？之後就同人講話喂，咁冇人神聖不可侵犯㗎嘛。咁你呢度又會 challenge 住我話喂，打人一錘嗰啲暴力嚟㗎嘛。咁我想講打人一錘係暴力，係一種肢體上啦，行為上嘅暴力， 言語暴力。 咁呢個言語上嘅暴力難道被允許咩？ 係啊。 跟住又有人講啦，話喂唔係、 啊， 你哋掛住戰艦呢個牌頭，咁即係戰艦又 就 應該可能 得嚟攔住咗要 玩啦，去玩 啦。呢個黑社會用語。 嗱，咁我呢度又打一個比喻啦，咁雖然都有人會即係呢個社會啦，都有人會覺得即係去滾啊，去嫖咁可能即係依家個睇法都冇咁負面嘅。咁我想講一講即係紋身咁樣啦，即係你見到一個人紋身嘅，依家可能有啲人當 fashion， 有啲人都係覺得喂黑社會 黑社會 壞人嚟喎。咁我打嗰條友佢紋咗身嘅，一定係走粉啊，一定係做壞事啊，壞人嚟嘅。咁樣辯論又得唔得呢？所以嗱，嗰兩位主持人對我哋嘅控訴呢，就是、完全建基於喂你係戰艦。就係、是、咁樣㗎喇，你哋素質就係咁樣㗎，你哋要呃靚妹，你哋 呃靚妹係咪即係咁我哋就啲 咁嘅言論啦、我想即係各位網友或者聽眾就係、是、自己分析下囉，如果係用咁嘅理據去做出一啲咁嘅言論嘅話，公唔公平呢？ 同埋即係我都係嗰句啦，頭先聽返頭先條聲帶就係、是、即係你覺得即係我日傑斯仔感覺啦，即係我覺得佢係好好似真係女王咁樣，即係佢話俾大家聽就係、是你又要搵個女性做節目係咪又唔做又話唔做做你又阿志阿莊摩洛哥係咪即係類似係咁樣啦。 你想點啫 係啦即係係啦咁就大家自己 咪大家諗一諗其實 自己自有公論啦。即係如果你 follow 佢嘅咁就係佢做成點你都每個禮拜排住到又 download。 會講啲咁嘅嘢。 唔係佢講呢段嘢直頭係調返轉就女尊男卑啦。係咪先即係 你又要走晒 係啦即係我男仔就應該走晒女仔做節目就大晒嘅。 做得幾 集呢性開放嘅節目嘅所謂性開放我真係唔知佢有咩叫。我都唔知佢有咩叫。 有一個網友好好嘅我見到有一個網友去加拿大嚟嘅佢就 post 咗返啲何謂性開放嘅。人哋佢要解放女權呢係去攞跑嘅。去着唔着上衣去做所有嘢嘅。係啦咁亦都唔會涉及到性嘅咁當然呢樣嘢。即係只不過佢係講緊一個所謂佢覺得即係嗰啲咁嘅女性有女尊男卑嘅情況應該要做嘅嘢。 同埋我即係我孤陋寡聞啦即係我即係佢不斷成日都強調佢係性開放啦即係但係我嗱即係太博士論文咁我唔及得阿朗哥啦。咁但我只係講出我嘅睇法就係唔係你成日去話俾人聽你有肛交 有溫 暖 性 即 就代表你係性開放， 或者係玩過幾多種 姿勢，即係性開放唔係咁膚淺㗎， 唔係唔係淨唔係單單呢一陣 咁表面 呢一陣，呢一陣可能會有，但係唔係單單淨係一陣。 即係你佢講嗰啲嘢咧，我都有即係 都玩過 下，我都阿牛嗰樣，阿牛成日講嘅嘢啦。我除咗屌只羊之外，同埋即係搞機未玩過之外咧，基本上噏得出嗰啲我話。但喂，我真係從來唔覺得我係性開放嘅，咁都係呢個見仁見智啦，即係我唔需要佢 follow 我啊。即係我想講出我嘅心聲啦 ，OK， 咁啊又再聽聽由星帶啊嘛， 係咧阿姓曾咧，你又真係唔係好得啊，就即係妓女係公家同私家咧都唔識翻，咁我諗大家可能有少少誤會啦，咁啊公家個同私家嘅意思咧，其實阿姓曾嘅意思咧就係、是、公家即係話咧佢打開門做生意咧就應該個個都肯做生意，就唔係話咩人先去得啊，唔係話唔俾佢揀客啊咁樣咁嘅意思咁啊，你話係咪即係侮辱咧？就絕對冇侮辱嘅成分嘅咁啊，性爭咧都好中意呢啲性工作者嘅。 同埋，喂，大佬，你係男人，你中意俾錢買女人得冇問題，但係喂，我唔第一，我其實我根本我就唔係睇唔起俾錢買女人，正如我喺個 blog 嗰度都寫啦。喂，你嗌嗰啲妓女或者叫性工作者，喂，唔使美化佢啦。根本咁多年前都嗌佢哋做妓女噶啦，根本冇問題，因為我心裏邊對佢哋一啲唔尊重嘅嘢都冇。我反而覺得，喂，佢即係做呢一樣嘢，佢都係一個職業啫嘛，做咩啫？即係點解你要夾硬又要美化佢，又點樣？雖然我覺得反而啊。倒翻轉頭啊！你哋啊，係咪打從心尊重呢啲人啊？提供俾你嘅服務啊，我都成疑問啊！ 都唔係嘅，咁啊性工作者咧，一個詞語簡單啲啊嘛。如果唔係咧，你要講曬啦，妓女啦、妓男啦、賣褲啦、賣奶攤啦，咁係咪仲有嘢賣噶嘛？有啲人可能性工作者咪概括曬所有有關性嘅行業咯。即係就算我開一間鋪頭賣性玩具，我都係性工作者噶。咁 OK。嗯、啊，翻嚟啊！呢一點咧，呢條女講呢一次個妓女嗰點咧，其實我自己本身個立場就好認同嘅、嗯，因為講妓女、講雞、講雀呢啲，我其實我周時都講嘅、嗯，就叫雀啊，叫雞啊， 叫雞啊。 咁、啊、我打同心底亦都唔會有一個係覺得一個冒犯而咁樣講嘅，只不過係因為一般環境。 但我好少講男人俾錢買女人， 咪叫鴨啫嘛，係咯， 係咯，就好複雜啊。 男人俾錢買女人， 條女咁講啊嘛。 OK， 咁但係我就正正想回翻呢條女講一點。既然你覺得人哋打從心底去講一個 term 唔緊要嘅呢個字眼，為何你又會咁介意人哋稱呼呢條女為一次條女咧？ 我讀你，係咯，即係。你點知你覺得嗱，就係啦，呢個就係 你點知人哋唔係打從心底尊重你咧？ 個邏輯就係你條呢條女講話，佢認為講妓女係冇問題啊嘛。 係 咁，你點知阿 Cash 咧講條女，佢都覺得冇問題噶。 吓，系咪先？我条女都成日都讲条仔条女， 唔系喎，即系个逻辑啦嘛。 咁系咪先尊重佢噶？ 即系好似人哋问我你女朋友去边啊？即系你女朋友喺边啊 ？Kevin， 我条女食紧饭啦，咁啊， 系咯， 咁啊大镬，咁啊好唔尊重噶咯。 有男有女， 其实有男， 我觉得其实譬如， 就算一条女想识嘅行街条片出嚟嗰个， 街睇到系啦，呢条女得，咁嗰条女行过都觉得， 有人话得，即系都会系咁噶嘛。其实即系我都唔明点解会称呼嗰条女就会突然间上咗头嘅。嗯，好奇怪。 唔系，同埋即系，等我记下，即系譬如牛哥教我哋啦，即系性工作者，其实我哋唔系话美化佢啊，即系牛哥成日教我哋， 应该系 系，即系我哋系即系话，喺香港，即系呢个 term 系喺香港吓，性工作者系你讲出嚟系一个即系，基本上出于一个尊重， 系 吓，即系唔系话美化。咁但係即係 at least 起碼就大家都會認同你叫性工作者，係就大家就冇交嗌啦，即係起碼大家都會 少咗啲分真 重嚟㗎，就唔等於嗰啲咩雀啊、雞啊、妓女啦，嗰啲就得拗啦，即係就好似頭先 對比啊， 你認為尊重，我又唔認為尊重， 知唔知 咯？ 少少啊，搞笑嘢，大家知唔知嚇？國內係應該點樣稱呼啊呢啲咁嘅性工作者咧？ 小姐， 好正宗啊！你個音 係啊。但係我亦都同你講喎，即係嗱，我成日喺國內啦，但你就好多香港人就成日賴嘢喎，就係呢，如果你無端端譬如咁樣舉個例，你喺酒樓 我試過 服務員做小姐呢， 佢又真係好唔開心。嗯、 我試過。 但我哋香港人咧，嗱呢、這個咪就係嗰個文化嘅 差異咯， 個差異咯，係啊，即係如果你叫一個服務員做小姐咧。佢就會覺得你搞錯嘅，所以我哋成日用普通話就會喺大陸就話服務員，服務員， 服務員啊， 過奶噶嘛，係咪先？我哋每日小姐過奶噶嘛，喂，小姐就真係就係等同性工作者噶啦喺大陸嚇，咁、啊、所以每個地方係唔同噶嘛嚇，咁、啊、即係我其啱啊，其實即 係咯，咁啊當然 即係阿壽仔係 唔係你就打從心底出發，但係 OK 觸動咗你，咁啊講句對唔住，即係好簡單，就算喺翻咗上國內，我去到啲食肆度啊嗌咗小姐。佢唔高兴，咁我当我知道唔高兴啊，对唔住，其实我系只不过系啊嗌你服务员， 系啊， 咁咪 OK 咯。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即系一个衷心嘅，就使唔使咁样上头咧？ 系啊， 或者跟住扩散到咁嘅情况， 系咯，都系话就系尊重系双方嘅， 系啊， 即系或者有时喂你唔使用到即系唔使咁强烈啦，你咪可以send 个即系回应翻啊 cash 咧，或者话我你可唔可以唔好称呼我做条女啊咁样之如此类， 嗯、 即系你咪讲出你嘅诉求咯，即系我谂唔会有人用咗你喺度。 佢系有一个回应，就唔该唔好再称呼我做条女。 嗯 ，OK， 你亦都冇再称呼佢做条女啦嘛。 冇啦，我 咁但系你 我咪 PM 佢， 咪 say sorry， 讲对唔住咯。 系跟住然之后就有第七集呢样嘢出嚟啦嘛。 系 啊， 啊，即系就话即系我仲记得佢喺第七集嗰度咧，佢哋开头就话。要系时候又要屌柒下人啦，系佢讲啊， 系咩？ 嗯， 系 啊， 你上去听下片咯，即刻俾你听。 好。 咁咁我谂对于有台嘅回应啦，咁我哋即系好似吓、啊，好恶啊！又跟住有人话我系噶，其实我系唔好露皮噶啦。点解唔好露皮？因为对于一啲冇理由嘅嘢，我就唔好露皮噶。但系正常嚟讲，我都系一个几好嘅人嚟嘅，所以 forum 吓里边吓啲人都话我系好人嘅，咁即系你都识货嘅。我即系我事实上我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好人嚟嘅。 系咁，不如 addo.hk 嘅网友过嚟我哋呢边mobile radio 嘅 forum 都玩一下，唔好净系玩嗰边啦。 系咯，即系我觉得 过嚟插下我哋都好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你如果插。冇問題㗎，即係我真係受賊，你覺得我做得唔好，我甘願受，但係有 point 囉。 係，嗱，嚟到，唔係，講返先啊，頭先啊，阿 Cashman 話聽唔到嘅，屌我哋嗰度 啊，出咗 嘅，咁出咗嘅其實，咁啊喺第，如果大家唔記得咗呢，就聽返第二條片啦， 第二條 聲帶啦，啊 ,ok, 咁啊呢條就 呢條咪即係佢俾位人入囉，我覺得。 唔係，我一樣我想解釋一下囉，就係、是、話即係啲人成日話我哋踩場㗎嘛。咁啊 佢挑係你挑戰我哋要去踩場㗎嘛。歡迎我哋入去 嘅喎。我哋入嚟玩呢 條請㗎嘛。 邀請 㗎嘛。 咪條仔講㗎係 仔講㗎嘛。咁佢話叫邀請我哋，但我哋入到去就我哋就感覺上即係受到 都唔好我哋你哋啦，總之我即係睇嗰我自己入去啦， 唔同意阿壽仔講， 總之有人入到去嘅時候就俾人即係啲言語，你自己睇啦，你自己睇啦嚇，有就即係 收尾啊！即係要公論咯，即係即係我都話我唔係想尋求一個對錯，不過就係話大家自己睇啦，即係就係話邊個喺度我邊個係講緊道理，邊個係喺度。言語暴力嘅，咁你大家自己分辨咯。咁但係即係我就係想話俾你聽，唔係我哋踩場啊，各位兄弟，即係你哋嗰兩位偶像邀請我哋，叫我哋入嚟玩噶，我哋咪入嚟玩咯。 唔係我哋真係俾人玩咯，係嘛？感覺係咪咧？ 男悲啊，真係喎， 悲啊，真係 悲啊，呢個真係係嘛？ 跟住最慘就係、是、OK 啦，即係其中最激嘅可能係我啦，或者同埋阿 Long 哥啦，阿 Long 總啦， 你俾人鬧到成黑衣啦， 唔緊要，我 thank you， 我真係爭鬥嘅，真係，我同佢講話啊，你真係我真 係，仲有一個人咧，就我記得有個名係好正啊，即係又絕對針對性嘅，嗰個名就叫 I fuck Oscar 嘛 ，I fuck Oscar 喎， 有，自己揾啦， 自己揾啦，嗱咩嗱，我哋歡迎你啊，你睇阿 Oscar 都唔知自己有人俾人 fuck 緊，係咪先？ 今日要係開心啦， 唔知啊，總之嗱， 你話佢幾柒，嗱呢個真係柒啦， 嗱我諗過下，不過 今日嘅事 都冇諗過話，我冇諗過話你知，不過你呢度講開咪講， 其實即係我想話俾你聽，我哋真係好歡迎噶，即係我哋都冇乜所謂， 冇所謂嘅， 即係攞嚟講下 hea 下咁樣咋。 Oscar， 你俾人 fuck 你有冇小吹啊？ 系啊，冇所谓我哋。系啊， 起码有人记得我，唔会话条。 咁啊系，呢个 point 系好紧要，即系其实系无论 即系你唔会话，听日就改翻，又上去登记个名，就系 I fuck the guy who fuck Oscar 啦，你唔会咁样改翻名系嘛？ 无聊啦 ，OK 得啦 ，OK 嗱，唔好咁样，咁我觉得个 point 又系好好嘅，无论即系其实讲紧就系话，无论即系譬如。 做節目主持人，就甚至做人都好，我覺得無論即係人哋有意見對你係好嘅意見或者唔好嘅意見，就我都覺得係一個應該即係抱住一個謙卑嘅心情去接受囉。 Okay. 即係我好 appreciate 傑斯姐，你曾經有一次喺某個節目做過，就有一個人同你講緊個簡體字嘅問題。你就真係我睇到你係一個好衷心去同嗰、那個即係佢係對你係有少少即係嗰個言語上面佢唔同意你嘅講嘢，但係你係好衷心去多謝返佢。即係我係好 appreciate 你呢一個 問題。我即係講多兩句啦，其實我都話啦，我就我有我自己睇法啦。首先就即係玩呢討論區呢，我唔係冇玩過十幾年前玩過啦，我上過頭，我比阿 Long 更勁一次咁多啦。但之後呢即係我就有個即係誤咗一樣嘢出嚟，我覺得我同你哋嘅睇法唔同嘅，即係我覺得玩討論區係唔好話好嘥我時間，我根本冇咁嘅時間去玩。咁同埋我都即係我都講過啦，就係、是、我成日覺得就即係我都有粗粗地有個平台啦，牛哥俾半個平台俾我啦，咁我覺得就我睇演夠㗎啦，即係我有乜嘢有乜嘢，同埋我係冇所謂㗎，你哋講什麼什麼呢，即係譬如話 even 即係我做完呢一集，我唔會再回應㗎啦，即係星期二出完街之後呢，可能喺我哋個網站啊，喺呢個潮吹個討論區啊，好多人會扮我呢，冇所謂，歡迎啊，係即係扮我係最好㗎，因為呢我唔會還擊㗎、放心，你哋即係可以隨時扮我，咁但係我會睇㗎，即係我亦都冇乜 hard feeling 㗎，放心、即係影響唔到我㗎。OK， 咁但係但係即係我頭先嗰條聲帶，其實就係我就想講俾大家聽囉，即係我哋 踩場 係 邀請㗎， 即係唔好咁對我哋囉，唔好咁對我哋啲兄弟啦，係咪，好啦，下一條聲帶。 咪囉，成日就係喺度咁樣閃閃縮縮龜龜縮縮做咩啫，跟住我哋呢啲夠膽出嚟講嘅，你又喺度閘住曬八支幣咁樣，你想點啊？我係嬲啊，我真係話俾你知，單嘢我係興啊，咁點啊？我係呢個節目之前，我有冇權慶啊？我係咪要就曬你哋啊？我係咪冇權慶啊？我係爆火㗎啦，咁點啊？又唔俾吓？咁點啊？我點啊？女人所有女人都係聖奴嚟嘅吓，所有女人都要俾你哋啊，含啦，含啦，攞去含啦，要我俾你含先好含喎，如果唔係你唔好絕喎，係咁啊，唔好玩啦、大佬。 含仲要摁喎，仲要撳住人哋個頭嚟到摁喎。 一個字概括喎。港女 呢個兩個字嚟 嘅，講矜 貴，你係專頭講矜貴 啊！你有睇翻？你話我哋個 friend 嚟嘅，講 個詞語概括， 一個詞語概括， 係嚇、我冇嘢回應嘅，其實呢、這個即係我咧就係打橫曬嚟講咯。 唔係 喂，代表呢度我哋 唔係有 point， 唔係最主要我又想回應翻佢少少嘢嘅，即係嗰條女我想回應翻。佢覺得有 point， 佢就先至覺得 OK。對佢好重，佢好強調呢一點。 係佢有講過。 言語上面覺得呢一樣嘢咧，係好似好有好合邏輯性。我成日都想講同人講邏輯嘅，但問題就係話邊個去決定有冇 point 咧？ 佢自己 啱啦。我舉一個例好唔好啊，壽仔？ 係 講鬧人，我哋黃毓民教授。闹得最冷静 嘅， 系咪先？ 系， 但系点解佢可以闹到今时今日咧？唔系佢自己觉得有冇 point， 系 听佢嗰啲人觉得有冇 point 啊嘛？有冇 point 系人哋讲啊，条女， 唔系佢系 唔系你自己觉得啊嘛？你自己觉得有卵用咩？ 对， 啱啊， 对，完全认同， 咪系咯。唔該你即係 啊！我唔係即係我唔想話用到、okay. 即係我覺得其實應該有時大家去諗一諗，即係深層啲去諗一諗，究竟呢個 point 或者尊重或者係咩為之男尊女卑，究竟嗰個重心點係對方還是係自己囉、即係呢一個我覺得好緊要。 係啊，即係我大佬我即係我做咗節目一段時間，我從來都唔會，我真係從來冇話過我自己講嘅有冇 point 啊！ 我 常 我 都覺得我自己 有 point。我做緊三個節目啦，我譬如足球，我成日俾人屌噶，我哋咩曼聯 啊，曼聯啦， 係咪先？ 係啊， 我唔可以話人哋冇 point 噶嘛， 我哋會自己檢，應該要檢討翻究竟人哋有冇 point。 我哋個節目講完嗰啲嘢，係人哋 judge 我哋究竟我哋有冇 point 啊？咁冇 point 你咪接受啊！人哋話俾你聽係冇 point 囉，咁你咪反省一下囉、就唔係話喂咩你自己覺得冇 point 話你就可以屌柒人啦嘛。嗱唔係我講嘅呢個粗口係佢講先嘅，我 follow 佢嘅咋 ,ok?ok, 其他有冇 咁啊 冇嘢讲就下，我又听下第二条声带噶咯。O K， 系咪？ 同埋另外咧，我都想就翻呢件事咧，或者即呢个 forum 嘅人嘅态度咧，系作出啲回应。事关咧，我觉得佢哋咧对于我有讲过我乱交或者刚交，大家好似觉得好有意见。倒翻转头咁睇啊，如果啊你啊自己个性伴侣啊吓，又或者你个老婆肯可以玩得咁尽兴嘅话，你会唔会有需要出去揾第二个啊？ 或者咁讲啊，你老婆你嘅性伴侣肯同你咁玩啊，其实你都会出去揾第二个嘅啫。而家只不过一个藉口话你嘅老婆性伴侣唔肯同你玩嗰啲嘢啫。到佢肯玩嘅时候嘅，咁你点啊？ 如果你话道德唔道德，系啊，如果你自己有老婆，然后咁扑街去沟女，你咪唔道德咯。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一男一女两情相悦吓、啊，可能见到喂啱唔啱啊？喂，不如你啊，搞嘅嘢。但其实咧，讲翻滚咧，我觉得我自己有我自己观点嘅。其实我喺 forum 嗰度都讲过噶啦，就系话，即系有一个读者咧，听众啦，佢回应就话，点解佢会欣赏我哋呢一个节目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呢个节目系讲性咧。就好直接講性，就係、是、講性㗎喇，唔會將啲嘢撈埋。通常呢嗰啲唔知咩寫嗰啲，又將啲性嗰啲撈埋，又家庭啊，又愛情啊，又感情啊，又寫過又哪個，我哋就係講性，就直接講性。即係我又心諗係冇錯，你多人啦、啊、你做啊，你梗係要有感情啦、啊。但係點解你唔可以將性呢一 part 抽開嚟講呢？同埋我唔係好明呢，就係、是、話好啦，你要將性成日都話又將家庭感情友情，即係其實代表有道德嘅嘢去掛鈎啦。咁點解要將道德嘅嘢掛鈎呢？如果你係有一個伴侶，哦，你答應承咗佢話，哦，我呢一生呢一世我都愛你。於是咧，其實那個 commitment 就係話，我唔會揾第二個女人嘅。咁你同佢有一個 commitment， 於是你呢一生呢一世淨係會搞呢一個女人嘅。咁我覺得。這個是你跟他 commit 了，於是你叫雞咪不道德咯。但是好像、某節目有個人那樣，他好像據聞聖僧說他是可以、 老婆知道他去滾的嘛， 是啦，根本個老婆就知道他是會去，不要說滾啦，就是我找另外一性伴侶啦，根本他的老婆知道他是滾，即是去找第二個性伴侶的，而又會覺得是明白咗呢個男人係有呢個需要嘅，咁旁人你喺度講咩道德啫？ 我係希望個男人又好，女人又好啦，就如果結咗婚嘅，就記下當日自己結婚時候嗰個誓言係啲乜？ 係啦， 嗰個誓言內容係啲乜？ 嚇！我啊真係呢，好似得我結過婚啦。 嗯， 唔係我結咗婚啦， 結過婚有另一個 牛哥唔喺度啦，牛哥唔喺度 ，OK， 咁啊。我先對號入座啦，因為佢有講過就係話佢話某個節目嘅主持人， 咁你自己對號入座，你自己話 先對號入座 先啦。我講過嘅呢樣嘢， 咁唔係咁唔係嘅，就算佢唔係講我，咁佢嘅觀點就 係、是、你可以代入翻落去一個 結果。唔係佢好矛盾嘅。首先啊，最後嗰度阿條仔就話咩記翻個誓言咁，對唔住，我真係記唔到個誓言即係喺婚姻註冊處，我真係記唔到。我結過一次婚嘅啫，大佬。 唔係咁，第二時應該叫佢改一改，唔係話你願唔願意娶邊個為妻，你應該話你願唔願意終身唯一一個性伴侶係佢。 同埋啊，就係話我願意娶咗你之後，我以後就唔去。 首先我又想回翻 一個咁嘅誓言嘅咧。OK， 唔係 我唔係呢個都唔緊要。OK 嗱，即係我講多幾句啦嚇，即係我先對後入咗啦。首先就係我老婆，我從來冇講過我老婆允許我去滾嘅、 嗯， 即係我自己解釋一下就係話我工作需要啦，即係我做生意，我成日好多應酬，同埋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外 環境上面嘅規限， 我知道其實。滾唔滾呢我真係冇乜所謂，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好膚淺嘅，我唔想我真係我聽完之後我就笑到仆街、啊、即係我覺得你呢兩條友呢其實我唔值得我同你回應囉，因為我諗你斷估啦，我唔識佢哋兩個㗎，即係我覺得你兩個可能都冇結過婚，你都唔知道乜嘢叫結婚嘅 commitment， 喂結婚 commitment 唔係簡單到個男仔嗰個男人娶嗰個老嗰、那個娶個女仔嘅時候就淨係講我以後我答應你我就唔會滾㗎啦，我娶咗你、嗯、就係、是、咁簡單，唔係咁樣㗎， 喂，大佬个 commitment 系一个 family 嚟噶，就系、是、我对我老婆嘅 commitment 系一个代入翻去嗰度， 系一个 responsibility。 同 你讲一讲先，佢、啊、可能其实系话其中一点系需要呢样嘢咧。 OK， 咁 OK， 咁好啦，咁又至于系咪？我老婆允許我去滾咧，老婆梗係唔會允許我去滾啦。咁但係係啦，即係我就話，我喺其他節目都講過，喺牛哥嘅節目都講過，就話我有時覺得女人啊，即係喺我心目中，我嘅意見就係無知是福啦，或者你 嗱你男尊女卑嚟咁樣， 係啦，你知道，但係你即係大家係即係我哋兩即係。一對夫妻其實是你攞到個巴啦， 係大家其實大家 先，即係你話今時今日坦白講啊，你條女第日如果我希望你第日會有人要你啦，你第日都會結婚啦，咁、我真係衷心祝福你，你可以揾到一個唔去滾嘅老公咯。 唔係，我又想問， 即係呢個一句就係、 是，究竟係咪真係唔講任何謊話？嗰、那個生活會係開心。呢、一個亦都要。 唔係你冇走我先，就係即係我再繼續，因為我真係亂曬龍啦。咁、我就話，即係我同我老婆係攞到個 balance 啦。即係但係然之後咧，太多嘅我屋企嘅嘢，我真係唔想講啦。因為我覺得我唔需要向呢兩個人交代。 即係唔需要。 我亦啱啱係啦，我亦都覺得 你。係啦，呢個係多餘。 你冇資格去同我討論咩叫 commitment 咯。即係如果你覺得 commitment 簡單到就係滾唔滾咁簡單，我就真係覺得係嘥氣嘅，同你咁樣講。咁即係同埋就係喺個聲帶度，其實佢自己都自相矛盾嘅。一陣時佢又話男人應該係對個老婆結咗婚嘅男人應該對個老婆有 commitment。你如果你結咗婚，你應承個老婆唔去滾，你去出去滾咧就不道德。OK， 呢個就我記得個條女講嘅，但條女轉頭咧又話啦，啲人寫世俗人成日講埋啲咩成日講咁多道德嘅嘢， 咩 你應該要抽開嘛，將個性抽開嘛。喂，嗱呢個真係我又 好奇怪啦。如果抽得開個性嘅話， 又話一時又話唔好講道德，一時又話講道德，一時又話唔講 commitment， 一時又話講 commitment， 咁究竟你又想我哋即係點 follow 你咧？吓，咁呢个又系一个 好难捉我。 有咩补充啊？ 喂，好多嘢补充啊！ 系， 我走开咗，问有冇嘢补充咁啫。喂，我想补充翻啊，之前讲咧，话啊，即系啊，条女咧就讲话有 point 嘅咧，佢会接受嘛？咁我深信我打到水蛇春咁长嘅真系。喂，小学未毕业， 个 point 系佢 define 嘅最惨 嘅嘢。系咁啊，咁啊冇得讲啦吓。 俾阿朗哥讲埋先。 我希望真系我自问打啲嘢有 point 嘅，都代表啲兄弟咁样吓，打啲有 point 嘅嘢，希望你。作出一個回應啦，點都好。喂，咁另外講一講佢話啊，性可以分開嗰度嚟睇啦。其實我好認同啊，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分開嚟睇啦。即係我成日同啲兄弟講話，喂，屌佢成日覺得啊，喂，可能去滾啊，個心又唔知覺得點啊，即係覺得會啊，即係幾煩惱啊， 有啲罪疚感啊，少少嘅罪疚感。 咁我同佢講話，屌你，即係唔好睇得呢啲嘢咁死啦。呢、這個咁嘅，即係咁開放嘅年代啊，即係又講性解放嘅話，喂，你當篤場波咁。出去踢場波啊，同啲朋友咁。喂，你翻到屋企會唔會影響到你嘅生活啊？即係會唔會咁嚴重啊？咁樣，即係我唔知係咪呢啲，即係你哋又覺得係戰男啦。但係我真係咁睇啊。我喺我嗰、那個，喂，你班撚樣，喂，講撚樣會唔會即係覺得辱罵咗你哋啊？我覺得你 緊要我上，我不嬲 有黑 feeling 啊嘛。 由我有朋友嘅時候，我已經俾人話撚樣話到大。 你班撚樣唔該，真係留意下我嗰個界女討論區嗰版啊，打得好鬼辛苦，我成日提倡呢啲嘢。係咯，班友又唔撚 冇少少 appreciation 都冇。 Sorry， 我真係冇興趣啊呢樣嘢。 冚大， 我都實估啦，我真係。 系咪应 该两个你睇你， 唔该分开嚟睇真系，仲有真系啊，即系你话啊，同条女上床之后咁样，有啲咩得着咧？其实男性，咁你自己谂下有咩得着？即系我呢度都讲啦， 吓， 即系可能你个记忆，喂大佬，即系分钟半粒钟后都冇咗啦，咁有咩得着咧？咁样，即系拍片嗰啲另计啦吓，呢个系后话，呢个系另一个话题。 系， 唔知你哋点睇啦？即系吓， 咁其实咧， 出去睇等于即系出街食饭，咁你冇理由话出街食饭而。少咗多幾餐就唔喺屋企度食，咁就對屋企不忠。 性開放。 咁其實咧，其實我有啲啊 矛盾喺度。 咁其實咧，我有個觀點咧，就話如果你係將性同一啲嘅係分開咁開嘅話，亦都唔需要理對方係咪結咗婚啦。我主要喺呢個做愛過程裏面，我覺得我舒服，我有高潮，你係一個好 partner 嘅。 即係做完一個機械式嘅嘢啫。 跟住出到去酒店門口 ，just to say hi bye bye。咁你咪分得開囉，如果你仲要去咪嗰個男人佢係咪結咗婚有冇女朋友係咪呃妹妹仔，我覺得已經係 mix 咗㗎喇。 太過咩囉。 係呀，已經係亂咗㗎喇已經。 我有我自己嘅原則嘅。 我當然有出嚟玩啦嚇，唔係點做戰男啊？但係即係 at least 話，我係知道我自己結咗婚嘅 ，OK？ 同埋啊，即係我成日講就係話，我好反對人沉嘅 ，OK 玩 ，OK 我同埋我知道我識翻屋企嘅 ，OK 我知道自己有個 family， 我知道咩叫玩，咩叫做即係。呢啲我知道晒嘅， 唔系咯，当中完全会有任何感情牵涉到落去， 系咯系咯系咯。 咁你领到啲乜？ 你可以继续话我贱嘅吓，咁但系即系我，如果你话你要我啊咩，结咗婚就唔滚啦，咁我就做唔到咯。咁同埋我就觉得即系你又揾，即系你我真系衷心祝福佢咯。第日但系佢揾到一个系可以结咗婚唔滚嘅一个男性嘅伴侣啦。 啊，其实呢点其实我会认同佢，不过唔好揾我。我系会结咗婚唔滚嘅，但系我呢条女唔好揾我。 嗱，我哋又帮佢留意一下啦，即系如果有呢啲我哋心目中叫做柒男咧，我会留俾你。 OK， 我会介绍，我会通过阿牛哥介绍俾佢啦，好嘛？ Okay. 做个 阿杰斯，你讲咧，话先得翻屋企，令我谂起阿教授啊，阿郁敏教授，佢讲一句，阿倪康讲咗个对话，佢话问阿倪康，点解你？觉得老婆出去滚唔得咧咁样，阿倪康阿郁敏讲，佢话阿倪康话点同咧？女人男人滚完先得翻屋企，女人滚完会跟人翻屋企。 系啦，啱啊！ 呢句说话我成日 都觉得冇公平， 好好笑。 调翻转系唔得噶， 系啊，唔得噶， 系啊，啱啊，啱啊，你讲得啱啊， 系啊， 咁所以就即系系啦，咁我叫做教，其实冇所谓噶，佢继续讲我咩结咗婚出嚟滚系好贱嘅，咁有即系我尊重佢呢、這个呢、這个。 继续贱咯，咁我哋都向佢讲贱噶嘛， 咁但系就唔該佢就即係修正一下啦，即係如果佢認為佢結咗婚出嚟滾咁就係賤嘅，咁就同性解放， 佢同嗰個射 解放 嘅。我想講翻嘅嘢， 有冇矛盾？ 又係矛盾嘅。佢咪企喺個道德高地上面，因為佢未結婚，所以就可以 challenge 係 一啲結咗婚。 唔係嗱，我跟住聽嗰條聲帶咧，佢、 okay. 就有關呢、這個未結婚就可以亂滾咁嘅，大概係咁。即係我哋聽下呢條聲帶 所以點解我會咁 buy 嚇？點解會咁 buy 牛哥仔？喂，佢做咩啫？你即係當然有，我知道呢個世界亦都有其他嘅網站嘅人對佢有即係帶有呢個有色眼鏡，話佢雞蟲，話佢係咩？但係到翻轉頭，我覺得，喂，佢先至俾你哋啲人純潔啊！佢又唔會呃女人，佢又唔會話有個老婆自己走咗去，然後跟住又喺度偷玩。佢擺明㗎啦，係啊，我有需要啊，我鍾意性，於是我咪去搵女人搞囉。 係啦，冇女朋友冇老婆，鍾意搞就搞，搞邊個搞邊個。 係啦，即係如果話呢啲女性係有呢個需要去用錢嘅，於是我用錢俾錢去搞，就係咁光明磊落咋嘛，就係咁光明正大咋嘛。即係我覺得佢一比起啊，有啲男人啊夠膽啊出去溝女，跟住又唔認自己結咗婚啊，嗰啲人咪仲無恥。 正啊呢段啊， 呢段過癮啦、 啊， 我覺得。 唔係最正係咩咧？係我哋 CEO 真係當之無愧啊！佢又呃咗個女仔啊，因為阿條女話 爆料啊， 牛哥從來唔呃女。真係做一集節目就可以又呃咗條女啦，係咁同埋。 唔係你咁樣踢爆慘啦， 嚇 唔可以咁。 我擺明踢爆啊 ，OK CEO 嘅喎， 算啦， 即係就踢多樣嘢啊， 唔緊要。 即係話俾你聽，佢話咩啊？阿 CEO 結咗婚嗰時唔滾係嘛？即係話佢阿 CEO 離婚咧，聽講好似就係因為滾。 佢唔喂，佢唔知道 CEO 結咗婚。 佢話佢知道，佢第六集嗰陣時你真係理啊！ 我冇聽到，我聽第七集。 第六集入面阿 CEO 同佢講過結過婚。咁、 哦、 但係我又唔知點解突然間話 CEO 咧結咗婚嗰時唔滾。咁、哦、我唔知啊，嗱羅生門啊，即係可能阿 CEO 對住條女就講一套啦。 佢係好嘢咯，咁究竟邊度好純潔喎？ 但係即係我覺得 CEO 又搞掂咗條女咯。 好嘢， 精彩啊！呢個係嘛？ 有計，我覺得 CEO 真係有計，我覺得咁就 嚇。咁啊，同埋咧就即係條仔嗰度講嗰啲嘢，我就覺得呀，嗰、那個又幾有，我覺得有啲問題嘅，即係我唔知你講有冇問題，即係佢就係話未結婚就可以咩 未結婚咪可以 覆水， 你中意點玩咪點玩啦， 點玩就點玩， 點玩就點玩啊！ 類似啦， 嚇 嚇。 喂，你哋讲到咁， 我觉得好似有问题， 好严重，搞到我哋真系唔敢结婚，好似鬼门关咁啊！大佬，系咪一纸婚书代表好多嘢？ 唔系呢个系佢 系 佢哋嘅立场， 佢嘅立场咯， 并不代表系你。 但系我觉得就点解佢 立场梗系唔系 咁？咁又系性开放？ 唔系，我就系讲紧呢样嘢。点解就系话？点解就系话喺佢即系佢成日就系 明光社？ 佢哋好 明光社，哇！明光你冇。 屈榮光世，榮光世冇講過你未結婚可以亂玩，可以亂揾 啊！啱啊啱啊，係啊係啊係啊！ 你都係榮光世， 即係我又成日講緊佢，佢哋好標榜就係話性解放啊，性解放多元社會啊，係嘛？多元社會即係呢啲咁嘅嘢，但係點解成日就要講話我嘅立場係咁噶啦？你就我嘅立場係咁，你啱聽就啱啦。我係咁樣啊，我哋講嘢又有 point， 最主要就要有 point。就係咁咯，即係但係就係會，即係你講呢啲就係好側一邊嘅，即係我完全唔會接受咗咩叫多元，咩叫做好多唔同聲音 啊！ 跟住佢就跟住話，我哋就一定係好標榜多元社會性解放嘅，即係好，我真係又係嗰句好混亂咯。 即係條女講嘢有問題啊，即係條仔都係好有問題。條仔我一個冇，我一個性解冇 家，公家私家都已經頭痕啦，我已經。 佢唔知佢問大家咧，佢話你唔好叫雞啊，叫我哋好似係咪啊？ 嗯， 就話玩 one night stand 點啊？ 好 ，one night stand 唔係佢點講啊？ 唔係你咪最多叫雞，你咪試下咧，係咪？ 嚇， 夠唔夠膽？夠唔夠膽玩 one night stand？ 即係大意中上啊，係咁啊， 係咁樣。stand 係話咯，你哋班叫雞全部叫雞嗰啲，屌有冇人夠膽話玩 one night stand 咯？其實係好容易嘅咁樣 啊！ 喂，你問我，我應該係屬於你口 中嗰啲，唔係係吹冷仗， 唔係我真係吹亂咯，可能 我係屬於佢口中講嗰啲咧，係會出去叫雞嘅，亦都但係我會去揾 one night stand 嘅。唔係，雖然我成日 有問題啦，大家 嚇點樣？ 意思真係有問題啦， 係啦， 即係解答下先。雞等於滾㗎啦，咁應該係咪啊？ 係咯，可能係啦。 揾 one night stand， 你覺得喺佢立場又等唔等於滾咧？ 聽 道德嘅係咪 one night stand 就道德嘅，叫雞就唔道德嘅。 系咁 顶你，真系唔知点讲。 唔系喎，可能我误会咗个意思啫。咁啊，或者我启发条仔。 我希望阿条女同条仔听到，即系帮，即系我真系好衷心去问，即系我真系唔识啊，我真系唔明啊，大佬。 喂，但系当我哋透明咁样，又点样？ 你都话 one night stand 咧，系叫做有眼缘地互相去滚。 有咁 叫鸡咧，就系经济上交易上嘅。 咁啊，真系 开始讲嘅啫。 嗱，调翻转头系我嘅言论。 我你唔系佢啊，又 阿静啊，阿咩啊，我除咗埋我自己度啊，阿静同埋阿瘦仔嘅立场就系，嗱，如果咁样叫鸡就系冇感情嘅，咁啊真系纯粹性咯。 吓 ，one night stand 就有感情嘅，即系已经唔系纯粹性噶。 你讲噶咋？ 抽离你讲噶咋？我講嘅係瘦仔嘅立場㗎嘛， 咁而家搞到， 咁究竟佢係咪想抽離個性咧？ 係，唔係啊？蕭山都唔掂啊！我真係覺得要 喂，你深入啊呢個 白 雲，我突然間我覺得似邵家臻， 我哋要揾一集白雲球上，揾白姐姐上嚟咧，即係教教我哋啊！ 邊個揾？ 即係我俾佢兩個搞到好混亂咯，而家即係我今晚去 one night stand 好又叫雞好啊，大佬！ 你究竟我要 one night stand 定 我想道德一？ 咁你兩樣都做齊曬，就係話咧。 唔係，我應該兩樣都唔做得。 唔係，你去之前 都分啊嘛，大佬。 喂，唔係啊，做唔齊啊！佢話我哋冇膽去啊，我哋叫雞嗰啲冇膽。 唔緊要㗎，佢都話我哋冇膽上去㗎。 唔係你同我唔同㗎，朗哥。你係未結婚，我係結咗婚啊，好撚大鑊而家。 唔係佢話全部叫雞嗰啲 解開條線好長啊，大佬。 全部叫雞嗰啲啦，無婚又冇結婚㗎啦，真係。即係總之全部叫雞就冇膽嘅咁樣。即係我想講，我真係有叫雞啊，我都 叫雞 啦， 其實。 咁其實講一句，其實我去叫雞未必係冇膽冇分，你死咗人家。我得30，我得15分鐘，我有咁嘅需要，咁我仲係 one stand 啊，我嘥時間啊嘛，我係咪先？ 你對條女負責 啊嘛，咁我嗰時間我咪俾錢咯。 咁我代表條仔回應你啊，15分鐘你渣啫嘛，我10分鐘都可以 one stand 啊。 大佬啊，你溝埋都搞掂啊，點搞啊？唔係，我即係話我唔掂嘅啫， 我仲渣，我10分鐘就 stand 完啦，已 經冇難成噶嘛，係咪先？唉，嗱，真係好複雜啊，係咪先？即係好迷茫， 好簡單。 即係嗱，我話俾你聽，佢嗰段。呢段說話呢前後就得22分鐘嘅啫，就真係搞到我迷惘咗成個禮拜囉。 好簡單啫，其實有啲人會搭的士，有啲人會搭巴士，點解我冇時間我咪貴啲去搵的士囉，我有時間咪平啲咪搭巴士囉。 咁你渣啫，都話一句佢即係又可以平。又可以快啊嘛！依家 十分鐘搞曬，你係佢口中講嗰啲冇膽嗰啲咋？唔好俾我隻狗自己， 我 係咪認咗佢咯？ 喂，係啊，我係冇膽，我諗點啫？ 大哥，我唔係啊，大哥， 喂，豆仔，我真係我係冇膽，我未 stand 過， 嗯， 企喺度冇膽。 唔係話咁靚仔， 唔係嗱，呢個我再講多兩句啦。冇膽有膽嗰樣嘢咧，嗱呢個係傑斯仔嘅意見啊嚇， 冇膽 不代又不代表不代表 我有膽上我節目， 不代表兩個網站嘅所有會員啊 ，OK。我以下講嘅就係咧，佢亦都曾經喺個節目度話過我哋成班係咩啊？ 電車男， 電車男， 閃 縮 縮縮，夠膽講唔夠膽做嘅人。 網上嘅巴士啊，現實 我代表一小撮戰男聯嘅會員 ，OK， 我哋戰男聯咧。就定期就搞咗好多運好多活動嘅， 個個都出嚟玩。 咁我咧可以證明，可以話俾條女聽，我哋有大班人咧係夠膽講又夠膽做嘅。OK， 好啦，但係咧我上完潮吹，我就講潮吹，唔係 mobile radio 啊，我冇睇過 mobile radio 其他嘅討論區，我就講潮吹嘅討論區。傑斯仔嘅意見就係、是、你俾我嘅。傑斯仔嘅感覺就係、 是、你嘅意見啦， 撐你哋嗰班友咧，就真係幾像電車男啦。因為電車男個 terms 係阿條女界定咗啊嘛， 其實電車男 做唔係咁講， 點解係預擲 族啊 ？OK， 冇住，係阿條女嘅 terms 啊嘛。OK， 我而家幫到你嘅 terms。OK， 好啦，咁但係你嗰班撐你嗰班 fans 啊，真係幾似電車男啊，係咪先？即係咧，就係嗰啲啊咩啊， 網上一 成日等住聽你把聲打飛機。OK， 唔係我承認咗嘅啲。 仲有就係啊，成日咩啊咩會？聽你把聲就會點呀？唔係等住去溝佢呀，係咪呀？諸如此類呀。 唔係咁你幾時等我俾我俾劑我嚼呀，類似呢啲。 咁我預咗講出嚟俾你嚼呀，不過我想話俾你呢、這個就是我嘅感覺囉。咁我就好強烈感應到呢，就係、是、呢即係、就是、戰男俱樂部嘅大部分會員呢，就真係唔係阿條女你所講嘅即係電車男囉。即係我哋下個禮拜又有活動啦。你唔信呢跟埋嚟玩下啦 ,ok? 釜山道等你 ,ok? 咁啊仲有冇聲帶聽啊，我哋好似冇啦 ,ok? 咁啊仲有咩吓、啊、做完㗎係咪？ 唔係睇下有冇其他有冇補充， 好多嘢補充啦係咪？喂，我就查興出下聲先啦， 你哋補充晒先啦，仲有冇嘢補充？ 補充下先啦，喂補充咩呀？ 喂頂你個肺。 有啲咩想講？喂我講埋先啦。喂嗱，首先就再一次講返嗰個投訴信嗰方面啦、即係如果有兄弟覺得即係佢哋嘅指控即係呃靚妹呀、即係咁嘅質素呀、即係玩門交呀、攞轉女臂呀。係你可以。 我冇俾啲咩，你唔同意嗰封投訴信啦，或者咁講啦。 唔係我就想講啦，即係首先如果你即係覺得佢哋嘅指控係啱嘅，你可以出個 post 啦。另一方面我小弟不才，真係嗰封投訴信可能有啲遺漏咗嘅 point 嘅，咁如果你覺得封投訴信係幾偏頗，亦都幾唔公平，甚至乎你唔同意封投訴信嘅，你出個 post， 咁呢度我會向翻My Radio 同埋Mobile Radio 嘅台長嗰度交代翻嘅，有幾多係唔同意啊或者點樣嘅，咁呢方面就我覺得就OK 啦，係咪？如果呢個安排 OK， 好啦，嗱，我個節目都 OK， 喂，再回應翻My Radio 嘅台長嗰、那個， 嗱 OK， 我。overrun 都好緊要啦， 緊要啦 ，OK 唔緊要，好咁嗱 ，OK 就 係、 是、講嗰個回應啦， 係啦、 okay。 喂，呢度我想講啊， 講 先啦，就呢個Cash 我哋嘅網友啦，咁就不論佢點樣見到你嘅反應係唔高興嘅，咁佢都會作出一個回應，就係、是、道歉。我哋需要嘅亦都係一個回應。咁希望回應未必一定係道歉㗎，未必。你如果覺得，如果你覺得你嘅言論係正確嘅。咁你都俾個回應我哋，咁如果唔係咁樣呢，即係我哋覺得喂即係大佬嚟到咁同你哋講下嘢，你哋又當我哋透明，即係你話閃縮嗰樣嘢呢，咁我相信如果有閃縮比賽呢樣嘢呢，咁你兩位主持人都應該係冠軍啦，係咪攞金牌破埋紀錄啦，係咪咁呢方面，咁我覺得你哋係需要你一個回應啦， 俾我到我可以 到你講啦，即係阻住曬時間， 唔緊要唔緊要，嗱尋晚我而家即係唔講笑話，即係尋晚呢我哋大家都睇到個回應啦，唔知大家十二點零一點係咪嗰啲時間。咁我四句說話嘅啫，就係由即係我哋喺 Mobile Radio 嗰度睇到啦，咩 Jonathan 係咪 ?ok? 咁 Jonathan 就話啦，佢話經過了幾日時間嘅商討及了解，本台與友台 My Radio 有了共識，就著近日所發生嘅事情呢，我們雙方都不會作出任何回應。OK， 咁大家睇完呢，我唔講呢個係傑斯仔感覺 ,OK， 我好興嘅，好嬲嘅，我嬲埋牛哥，我亦都嬲埋台長 ,OK， 我 一個台長兩個台長兩個 My Radio 嘅台長，我唔識嗰邊個台長 ,OK， 咁但係我再細心思量呢件事呢，就係、是、即係我想代呀牛哥先講幾句說話囉，就係、是、我見到我哋個網站亦都有其他嘅網友有同我相類似嘅感覺，就係、是、覺得點解牛哥唔出聲啊？點解牛哥唔撐我哋啊？ 嗰邊嗰啲人呢就可以肆無忌憚，即係言語暴力得好緊要咁去對待我哋呀 ,ok? 咁我想講啦，牛哥係同我哋一樣咁唔開心嘅，佢睇到曬所有呢啲嘢 ,ok? 我今日同牛哥即係好認真講過呢件事，但係我希望大家即係戰南俱樂部嘅會員體諒一下，就即係體諒一下我哋體諒一下牛哥啦，體諒一下台長啦，因為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是我哋坐喺度呢五個人呢講嘢可以完全冇包袱，因為我哋講完嘢拍個囉柚落去走呀搞掂，但係牛哥同即係台長係要兼顧好多嘢㗎，咁喺兼顧啲乜嘢我費事喺呢度再嘥時間講啦，但係總之我希望大家理解牛哥啦、CEO 係好撐我哋嘅 ,ok? 呢死物心底裡好撐我哋嘅，咁我嬲自己嬲完㗎，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回應我係唔收貨嘅。即係我覺得就係話點解ok, 點解 Mobile Radio 呢兩位節目主持人潮吹呢兩位節目主持人突然間會閃咗去呢，嗱俾傑斯仔嘅感覺，傑斯仔嘅感覺。就係、 是、 如果我喺佢個毛喺佢個潮吹個嗰個討論區嗰度呢，我出一個 thread 呢，我就話唉，我聽到你把聲我又好想打飛機嘅，嘩跟住我就會見到條女呢好快回應。但係呢喺呢一兩日內呢，喺呢一兩日啊，已經你唔會再見到佢有對我哋呢件條女事件呢件事呢再作出任何回應啦。咁屋企點解你哋要咁閃呢？閃係第一個覺得唔應該。第二個唔應該就係、是、你閃唔該你控制一下你啲 fans， 你咪真係覺得你啲 fans 係啱呢？你啲 fans 係真係言語暴力喎、啊、你叫人哋正乞衣喎、啊、你叫人哋 shut the fuck up 喎、啊、你講好多粗口，你冇講道理，我哋阿 Long 哥打字打到手都軟，你答兩句都好啊，唔答你就唔好叫人哋 shut the fuck up 啦、啊、你作為兩位節目主持人，所以即係我覺得係你哋個處理手法好有問題囉。所以到節目呢個節目完結，我好誠懇話俾你聽，我係唔會尊重你哋兩個。如果你認為點解我今日冇叫過咩你嗰兩個節目主人嘅名呢，如果你認為條女係唔尊重，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唔覺得你兩個值得我傑斯仔尊重。我講完啦。我喺呢度我只會講一次嘅啫，我再重申一次，我傑斯仔係唔會再作出任何回應嘅。星期二呢個節目出咗街，我歡迎你 繼續 隨便扮我，冇問題嘅。我要講嘅嘢咧，我講曬。咁大家兄弟仲有冇嘢講？ 或者我都就呢個咁嘅回友呢度啊，做一個回覆先啦。咁首先其實我就都覺得啊 ，Mobile Radio 呢位台長，即係你可以不作回應，因為啊呢兩個啊主持人係啊，即係可能唔代表你哋嘅立場噶嘛。咁但係即係既然你會啊知道呢件事，你察覺到呢件事係有人投訴嘅，咁你係咪應該會去協助我哋即係揾出呢個源頭呢，就呢兩位主持人，即係如果佢哋覺得言論係正確嘅，咁我哋需要嘅只係一個辯論啫。咁啊如果佢哋係唔正確嘅，咁亦都係一個道歉啫。咁但係你如果話唔回應之後就唔協助我哋去做即係跟住嗰個咁嘅工作解決呢個問題嘅，咁你談何公信力呢？一個咁嘅電台 係啊， 即係你亂咁去即係誣衊人哋，即係做出一啲傷害性嘅言論，咁但係之後你又話可以話即係唔關我事佢哋嘅言論，咁之後就完全解決唔到個問題㗎。即係你就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立場，你係包庇緊呢兩位主持人囉、即係你唔搵佢哋出嚟一個回應，即係我剛才都講咗好多次，回應唔需要係一定係道歉， 你仍然可以堅持你 自己嘅，你可以陳述， 你係有道理，我自己亦都深信， 但係就唔好即係咁樣突然間歸宿咗嘛。 我亦都深信我哋嗰、那個即係出發點啦，我哋係講緊道理嘅。如果你覺得我信中所講嘅係唔合理嘅，你可以反擊啦。即係 我 even 呢尋日第八集我第一時間聽。我唔係想追呢個節目啊。 喂，有冇講過我哋呢件事啊？ 冇啊，我就係想等你哋一個回應，但係都冇啊，我好失望啊。OK， 吓， 我哋话你会听啊，我冇啦。 我有听啊， 我听嗰阵，我觉得佢唔会回应，我已经冇。 咁同埋即系嗱，我仲想讲多最后一两句咧，就系、是、今日呢一节，我再重新强调，系我杰斯仔要求牛哥俾我去 anchor 呢一节嘅、 嗯。 牛哥唔关啦，呢一节 唔系真系好多谢 牛哥，系冇任何关系嘅。OK。同埋就係我覺得凡事 ,ok, 呢個我就同你四位兄弟講、嗯、我覺得凡事就有負面有正面嘅。 啱、嗯、 啊。呢件事我覺得呢正面呢就係話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我覺得起碼 我都覺得係。 會希望因為呢件事希望會 boost 到多啲人去聽網台、 嗯、 包括 mobile radio, 包括戰艦手機。包括潮吹， 南區樂部啊，其實 我好希望潮吹呢個節目繼續做落去，有改進， 嗯、 做得好 ，OK， 蒸蒸日上。呢、嗯、個係我真係好衷心希望，唔好因為一件事即係冇咗一個咁嘅節目。即係我覺得，我諗呢個係大家都認同嘅，即係因為我哋香港嘅即係個主流傳媒已經係咁不堪啦、 嗯。 我哋喺個網台度、嗯，其實我哋大家都要好珍惜。大家即係大呢個咁寶貴嘅 有機會出到 聲空間咯，咁、啊、所以我哋並無惡意嘅， 即係唔係互相廝殺，我哋 係啦， 將個質素好似聽聞啊，豪哥同啊該位女主持人有錄一集言論嘅，唔係一集節目咁樣啦。咁我覺得咧，其實播唔播都冇乜所謂。如果我哋我會尊重牛哥 嘅決定。 嗰啲嚇，如果個節目係值得欣賞嘅，係覺得高水準嘅，咁我哋完全唔介意嘅。 咁啊唔係啊，喂，高唔高水準唔係你講嘅，朗哥，係咪先？即係我覺得錄咗。 點樣錄咗？你唔係我，我唔係我 私人意見。 個人起，我當然有個好奇心，我想聽嗰個節目啦。 係 啊，咁當然我亦都會尊重翻牛哥，究竟喺個係佢覺得需唔需要播呢個節目？ 牛哥自己搞啦。 佢覺得需要咪播，唔需要咪唔播咯。 係啦， 即係亦都唔好。太過大壓力俾阿牛哥去咁樣做，同埋、 okay. 差唔多尾聲啦呢、這個節目，呢一節 啊 ，overrun 係啊，但係我想講翻我做完節目之後嘅感受，我就會覺得其實我希望無論係潮吹嘅聽眾，或者係戰南俱樂部嘅聽眾，真係我希望係認真地聽一聽我哋呢一節裏面所討論所講嘅嘢，究竟係咪真係為咗針對嗰個人去講， 係 還是係針對某一啲？某一啲行為，某一啲動作去講，我未必係一定係講件事，可能係都係嗰個人，但係係因為嗰個人做出嗰個動作，我唔係針對嗰個人，但係佢嗰個動作，佢嗰啲行為可能會令到我覺得我就會針對，即係我希望即係好簡單，臨到最尾我哋唔會話，即係魚蝦蟹出曬嚟，反而係好沉咗落去，去討論翻一件事究竟係點，同埋我想回應翻呢、這個mobile radio 個台長，我對佢嗰個做事嘅風格，我係感到極度嘅失望。如果作為一個團體咁樣做，當然你有權咁做。 嗯， 但係如果你咁嘅做法，我覺得完全唔會覺得係一個台長應該有嘅一個風格啊。 嗯， 係咁多。 OK， 咁啊，希望咩咧？希望唔好再。即係 點呢咪繼續開開心心囉又去叫雞囉你聲就聲囉 犀利犀利 ,ok, 好啦咁啊呢次真係 overrun 晒我啲 quota 呢冇晒啦以後唔可以再求下牛哥呢再俾我呢即係 還太大啦已經 係一次嘅節目啦 ,ok, 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拜 拜拜 再見